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阳光里，我们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点，书写着各自或悲或喜的瞬间，或许是不经意，或许是早有伏笔，有了不远万里不问归期的勇气。那些不曾显露的情感，那些悄悄溜进韶华岁月里的人，都化成音符在耳边荡起涟漪。夜幕会慢慢降临，褐色的噪音，婆娑的灯影也会渐渐消去，我们始终无法泅渡时间的河流，但却能够留下岁月的声音。韶华有声，与你一同寻觅声音背后的故事。 我生在北方的小城，静静的朝白河边。 韶华有声，染香双耳，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韶华有声。我是主播博文。有人说民谣只适合一个人在黄昏或夜色里低吟浅唱，当他走到万众瞩目的台上时，便只剩下局促不安或矫揉造作了。然而正是歌里面所唱的孤独与浪漫，正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一份不一样的柔软，才让民谣如此吸引人吧。民谣没法哗众取宠，唯能以情动人。总是想与众不同，总是想出其不意，总是想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你。今天就与大家一同通过这特别的方式来认识音乐人安来宁和房东的猫吧。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取自其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安来宁，上海民谣音乐人，他是每天早高峰挤地铁的上班族，他是每天下班后也要柴米油盐的80后青年，他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格子间里的忙碌身影，也是昏暗的灯光下自弹自唱的模糊的背影。他说，我活在当下，却心怀远方。他是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和解，他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去的事，很少有人能够留住每一个正在经历的瞬间。世界广阔辽远，怎么也望不到边，但我们终究会在这个浮躁不安的世界找到幸福。让我们都去享受当下的生活吧，别用一句无可奈何粉饰太平。任何一个单拎出来的都不是生活的定义，生活是轰轰烈烈背后的不慌不忙，是宁静，是安心。 心变得冰冷漠然，我找到我的爱人，我从此一去不返，我告诉他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愿你在城市找到幸福，找到幸福。 这首歌是安来宁与房东的猫合唱的《难得》，取自2017年发行的专辑《十二》。难得夜这样的深，难得无言的相对，一对寂寞的灵魂。注意到安来宁，就是因为这首《难得》。文艺的歌词加上他富有磁性的北方嗓音，一字一句透露着说不出道不明的平静。小时候好像只要哭哭闹闹就能吃到自己喜欢的草莓棒棒糖，长大后很多时候无论向前多少步，任自己如何哭闹都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一部日本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人无论再怎么被爱，都会挂念着那些没得到的爱。影响一个人的不是到手的东西，而是求之不得的东西。因为难得，所以珍惜。 温暖着你的眼泪，我不怕寒冷，迎着这岁月的风。难得夜这样的深， 民谣的意义不在于让人消沉，也不在于安于现状，而是深沉的警醒。小时候哭闹是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微笑是面对现实的武器。清晨里的一束阳光，饭桌上的一杯热腾腾的豆浆，窗前亮着的刚洗好的衬衫，一切都是美好的。难得的是，干燥的北京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人山人海的车站前一眼就望见了你。难得的是，繁华浮躁的城市里寻得一方安静。难得的是，我们从陌生变得熟悉。 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温暖着你的眼泪，我不怕寒冷，迎着这岁月的风。我不怕寒冷， 古典的声响，娓娓道来的这首歌是专辑《我的名字叫做安》里的这个夏天。提到夏天，浮现的是快要融化掉的冰淇淋，绿荫间斜切下的阳光，还有蓝蓝的海浪，好像一切都那么干净透明。如此的夏天却也不只是这样，它也伴随着暗恋的蜜果，伴随着分别的感伤。去年夏天决定离开那个熟悉的地方，放下那段耿耿于怀的过往，来到了北京。这个夏天，在这个街上，我遇到了一位迷人的姑娘，她简单纯粹，自信且坚强。 我和他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勾勒出向往的大学生活，立下的或大或小的约定。我想我们会在一个城市，即使不能一起走在往返于自习室的林荫小路上，却总能在闲暇的周末，暖洋洋的午后，喝上一杯抹茶味奶茶。我想我们会用相同的姿势在 相同的地点，留下不一样的照片。我们会走在陌生的街道，去量重叠的影子有多长，享受只有彼此的那份温暖。在陌生的街道，去量重叠的影子有多长，享受只有彼此的那份温暖。然而所有的期待与幻想都留在了那个夏天。若不是那句熟悉的台词，似曾相识的场景，与你有几分神似的少年，或许我都不会想起你，想起那个夏天。冬去春来，日升月落，既不绵长，也不短暂。这首歌是快乐王子，灵感来源于王尔德的同名童话作品。曾经院墙里无忧无虑的快乐王子，如今被立在城市的最高处，看尽丑恶贫苦。尽管心是铅做的，可是还是忍不住要哭。燕子啊，离开我去温暖的远方，等到春暖花再开，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很多人说小时候不喜欢王尔德的童话，长大后发现他写的从来都不是童话。不知安莱宁为何用如此悲伤的童话故事来做素材，读得懂童话故事，却读不懂音乐背后的故事。 换来了钱，给孩子买一个书包，别让他们在路上乞讨。当燕子飞过这城市，快乐的王子，你真是 傻。拿去我的皮肤， 想起前几天刚与同学看过的一个电影《爆裂无声》，还记得看完电影后的酸楚和心头的那一阵阵痛，最后山洞塌了，哑巴主角心里的那座大山也轰然倒塌，无数人的秘密、欲望与丑陋就此掩埋。当你凝望着深渊时，却忘了深渊也凝视着你，无可奈何的悲凉让人不禁打怵。虽是如此，但我依旧相信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温暖，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愿所有人都不会被贪婪左右，活得坦坦荡荡。的这首歌叫做《再见文汇路》，从北京东路的日子到下一站茶山流，再到这首《再见文汇路》，好像每个人的青春都有那么一条马路、一班公交，那里承载着一群人的记忆，一段时光里的梦。毕业是一座分割世界的桥，有些人和事过后便再也找不到，但那段共同的经历却磨灭不掉。他说，想念如果有声音，恐怕是早已震耳欲聋。文汇路不长，30分钟足以走完，文汇路很长，用了整整4年的时光。 Would you hold my hands, my dear? If I saw you in the heaven of lost, how many youth are still dying there?My friend is blowing,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关于我高中的记忆，是海蓝色的桌椅和墙，是奶茶店里各色的便利贴，是颠簸的公交和窗外安静的街道，是回家时路过总能亲切打招呼的水果店的阿姨，是那场大雪，我们手牵手站了一个爱心的形状。回到那条街，坐上那班车，体味那青雾旧梦里浮荡着的各种伤心，但何处的天际都有我们旧时的微云。

撕心裂肺，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情感抒发出来，平淡却美得像诗一般。所有不再钟情的爱人，渐行渐远的朋友，不相为谋的知己，都是当初在芸芸人海里最特别的那一个，如今却成了不知归期的故人了。我还是很喜欢你，像日落洒落下的余晖，不忍离去。我还是很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字字句句包含了多少很喜欢你，像风走了八千里，不问归期。字字句句包含了多少无奈与感伤。非常喜欢卢思浩的一句话，爱的时候不辜负人，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睡觉时不辜负床，一个人时不辜负自己。无论是相知还是相离，只愿自己无怨。 是我曾幻想的远方， 简单的钢琴旋律，浅浅的吟唱。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是房东的猫的《简情歌》，出自其同名专辑。每个民谣歌手心里都住着一位诗人，时而惆怅，时而欢愉，时而现实，时而梦幻，浅浅低吟，轻轻哼唱。 勇敢一场，但你的手上最温暖的阳光给我力量。也许未来的具体的模样是什么样，承诺说太多是捆绑，但我的心，我的眼，我的目光此刻落在你身上，让我们让这一次不一样。听过的太多的誓言和约定， 还记得去咖啡店时遇见了一对老人，老先生帮老太太点了摩卡多加奶，然后陪老太太选了几份糕点。老太太像个小孩子一样什么都想要，点到后面老先生严肃又宠溺地说，少吃点糖。羡慕这样的爱情，因为永远都在爱，永远是小孩的模样。你是我曾幻想的远方，也是不灭的星光。无需海誓山盟的捆绑，也无需每时每刻的甜腻，只愿平静度过漫长。 时 世界有太多的复杂和失望要讲，很难再去勇敢一场，但你的笑像最温暖的阳光，给我力量。也许未来的具体的模样是什么样，承诺说太多是捆绑，但我的心我的眼我的目光此刻落在你身上，让我们让这一次不一样。听过的太多的誓言和约定在变化，还是像梦想一个谎，但你在我身边像一个小孩，单纯而善良。也许曾经的故事已经不必放心上，走过的路也可以忘，今后我所有的牵挂所有的向往都和你一样，让我们让这一次不一样，让我们平静度过漫长。 这首歌是2018年4月初刚发行的专辑《柔软》里的歌，我要带你走，在池沼上面，在幽谷上面，越过山和森林，越过云和大海，越过星空世界的无涯极限，凌驾于生活之上。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非洲草原，夕阳挂在长颈鹿绵长的脖子上，万物都在雨季来临时焕发生机，就像歌词里写的一样，树木生长，花朵掉落，柔软的是你呀。每遇见不顺心的事情，我都会用眼泪来宣泄，我也会常常自我安慰说，就像有人生气就摔东西，难过就暴饮暴食一样，我不开心时爱哭只是寻常罢了。后来发现其实只是自己软弱罢了，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罢了。好像每次觉得无能为力时，就会用落泪来粉饰太平，博得安慰，以掩饰我的局促不安。所有的东西，重要的，不重要的，想要的，不想要的，全都有期限，包括哭出声的悲伤也是有期限的。当你一味地选择柔软，眼泪就会变得不值钱了，你那小心翼翼包裹的情感也会变得不值钱了。愿你我柔软又坚强，身披盔甲，手持鲜花。这首歌是房东的猫201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秋酿》，一望见青梅竹马四个字， 便毅然决然地想要与大家分享这首歌。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个陪你一起成长的女孩或少年吧，不是你好旧时光里的林阳，也不是请回答1988里的德善啊，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青梅竹马，比恋人少一点，比朋友多一点的存在。有人问他对于你来说是怎样的存在啊，我回答说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存在啊。就来了一通电话，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啊，简单的几句寒暄却激起了千层浪。记忆里的你是笑起来见牙不见眼的少年，是不肯低头倔强的模样，是那个让我开怀大笑又能令我气得跳脚的他。如今电话那头成熟的语气，不紧不慢地诉说着离开的这些年发生的点点滴滴。过往的记忆从如海往事里浮现上来，仿佛定格在了那年你揪我辫子的那一瞬间。除了家人，也唯独是你说出我想你了，没有油腻与不适，满是温暖。纵然周围的事物如何改变，纵然你我的生活不再有交织，我都是那个默默为你许愿，愿你一切安好的人。走出半生，即便归来已不是少年，但在我心里，有你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少年的模样。最后一首歌是房东的猫的专辑《柔软》里的《白》，伴随着鸟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房东的猫的专辑《柔软》里的《白》，伴随着鸟叫蝉鸣，悠扬的小调，摇晃的秋千，所有的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芽。原本我是不喜欢白色的，总觉得它没有粉色清新，没有红色炽热，没有黄色暖洋洋。听了这首《白》，突然觉得它其实并不冰冷，它不拘泥于一个词，它是无限可能的开始。把头发留长，穿上白色 T 恤，让笑眼弯弯，嘴角上扬，只要你愿意，愿意改变此时此刻的生活， 就会是干净的纯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内心的声音，只是对安全感的向往，比如并不想赢，只是怕输，比如不是相爱，只是孤独。许多人都在这中间状态里画上了太多的色彩，和那些本该离开的事物，不那么满意的自己好好的说声再见，然后重新出发，去读自己喜欢的书，与喜欢的人相处，去想去的地方，感受每一寸阳光。本期的韶华有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导播李晴，主播博文，韶华有声，我们下期再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亲爱的，我现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哪方面的？ 和生命有关。 喂猫吗？你最有爱心了。 哎呀，不是，再给你个提示啊，和延续生命有关。 延续生命，吃苹果大桃吗？一个仙桃延寿十年。 哎呀，真服了你了。再提示一下，不是延续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 我知道了，是延续咱们的生命，给未来的宝宝起名字，对不对？ 你就不能境界高一点吗？好吧，告诉你，刚刚啊，我经过天坛，我去献血了，我献了400毫升，我觉得啊，这些血一定可以帮助某一个人延续生命。 延续生命的方法不止一种，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再来的生命，你的爱可以汇聚整座城。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